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27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做好金融工作，维护金融安全。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4次委员长会议在京举行，张德江主持。 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下水。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综合效益日益显现。 雄安新区启动区控制性详规和城市设计将面向全球招标。 萨德部分装备在韩部署，警方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号下午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40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由有关负责同志结合各自业务领域和工作实际介绍情况。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加强宏观调控，保障金融安全。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就化解银行体系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就资本市场发展与风险管理。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就回归风险保障，强化保险监督，守住维护金融安全底线谈了认识和体会。习近平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金融工作和金融安全始终是高度重视的，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金融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18大以来，我们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把住了发展大势。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和调控体系日益完善，金融机构实力大大增强，我国已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习近平强调，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是良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同时，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因素综合影响下，我国金融发展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金融危机外溢性凸显，国际金融风险点仍然不少。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有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外部冲击。对存在的金融风险点，我们一定要胸中有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习近平指出，维护金融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在全面做好金融工作基础上，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科学防范风险，强化安全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发展金融业需要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但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不能照抄照搬。习近平就维护金融安全提出6项任务。一是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推进金融业公司治理改革，强化审慎合规经营理念，推动金融机构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责任，完善市场规则，健全市场化、法治化违约处置机制。二是加强金融监管， 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确保金融系统良性运转，确保管理部门把住重点环节，确保风险防控耳聪目明，形成金融发展和监管强大合力，补齐监管短板，避免监管空白。三是采取措施处置风险点，着力控制增量，积极处置存量，打击逃废债行为，控制好杠杆率，加大对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重点针对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开展全面摸排和查处。四是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积极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加强信贷政策指引，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资金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是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既要学会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要学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监管意识，提高监管效率。六是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定期研究金融发展战略，分析金融形势，决定金融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提高金融决策科学化水平。金融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负起责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本地区金融发展和稳定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 时政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如何理解战略性和根本性？讲话中有哪些新亮点？央广记者张明浩、刘乐报道。 中央财经大学应用金融系主任韩富林教授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战略性和根本性，强调了维护金融安全的一个战略意义。 现在国内国际都面临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前些年呢各种这个金融加杠杆，现在呢就是包括股市的、债市的和这个银行信贷都面临着不少这个潜在风险的爆发，怎么把这个存在的风险点做到这个防患于未然，避免形成那个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的发生，这个来讲是可以说是战略的一个强调。 韩富林教授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有两方面的新亮点，一个是通过完善金融体系深化金融改革，在关于加强金融监管中提到了统筹二字。 原来呢没有提到统筹，因为现在我们的体制是一行三会，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那么对一些大的金融控股公司，它底下比如说既有银行，又有证券，又有保险，那么可以说是政出多门，很难说这个做到一个统一的协调监管，是出现监管空白。 第二个亮点是采取措施处置风险点， 这个来讲呢，一个是控制增量，再一个处置存量，再一个就是控制好杠杆率，把原来过高的杠杆率给它降下来，那么把这个金融风险呢给它释放。习总书记的这个提法的话呢，重点的强调把金融风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性这个位置，防范金融风险，处置风险点，统一协调监管，这个来讲可以说这个提法的一个核心。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推进多证合一和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部署对大气重污染成因和治理开展集中攻关，以生态改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决定在粮食主产省开展提高农业大灾保险保障水平试点，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会议决定，一是在去年已全面实施的五证合一改革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多证合一，将涉及市场主体登记备案等有关事项和各类证照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推动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在各地区各行业加快互认和应用。二是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非按法定程序设定的一律取消，对关系公共安全等需要继续保留的，要实行准入清单管理，并完善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三是加大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实现相同信息一次采集一档管理，逐步使一照一码营业执照成为企业走天下的唯一身份证。四是把设立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等五项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至此，本届政府已将全部22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中的87%改为后置审批或取消。会议确定，开展由环境保护部牵头、多部门和单位协作的集中攻关，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重污染成因、重点行业和污染物排放管控技术、居民健康防护等难题开展攻坚，推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减轻群众呼吸之忧，为全国和其他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经验和借鉴。会议决定，创新农业救灾机制，今明两年在河北、黑龙江、安徽、河南等13个粮食主产省选择200个左右县，以水稻、小麦、玉米为标的，在面向全体农户的基本险基础上推出保障金额覆盖农资、化肥等直接物化成本和地租，面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专属农业大灾保险产品，在农户自主自愿和自缴保费比例总体不变的基础上，将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和东部试点县的保费补贴比例分别提高至47.5%和45%，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昨天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16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究处理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张德江委员长参加审议。在审议国务院关于2016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究处理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时，与会人员认为，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扎实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下一步要突出重点，强化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央广记者刘慧民、侯燕报道。 王岐江委员建议，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重点要向源头延伸，在治本上发力。 对冗煤的工业大户，要实行煤的脱硫脱氮治理；对车溶烟油的治理，我们要延伸到炼厂上去，加快这个油品的这个升级。 王庆喜委员指出，治理大气污染必须强调节能减排，而其中的重要一环是建筑节能。 根据统计呢，就是建筑建材相关领域呢，占全社会总能耗的49.5%，加上建筑节能呢，能够减少呢建材材料制造与建设施工过程中的一次性的能源消耗。 车光铁委员指出，从去年开始开展的中央环保督查情况看，很多问题都存在同质化、重复化倾向。他建议， 应进一步强化环保督查，整改长效机制建设，特别是对屡传屡犯的问题，应切实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确保啊整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4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测绘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汇报，对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审议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13届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和台湾省出席13届全国人大代表协商选举方案草案情况的汇报等。会议听取了关于审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情况及决定草案代拟稿的汇报。会议听取了关于审议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议案和草案提请常委会会议进一步审议后，提交第95次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交付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闭幕会表决。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缅甸联邦议会法律与特别事项评估委员会主席瑞曼。张德江说， 缅甸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习近平主席同廷觉总统昂山素季国务资政就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中缅关系指明了方向。中方愿与缅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高度重视发展同缅甸议会的关系，愿加强友好交往，密切交流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完善法律保障，为提升全面战略合作水平作出积极贡献。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意见指出，今年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综合医改试点省份每个地市以及分级诊疗试点城市，至少建成一个有明显成效的医联体，到2020年全面推进医联体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医联体政策体系。 央广消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五一端午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将从5月3号起连续4周每周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下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举行，央广记者孙丽报道。 剪彩扛老， 按照国际惯例，剪彩后进行了制瓶礼，随着一瓶香槟酒摔碎舰首，军舰两舷喷射出绚丽彩带，周边船舶共同鸣响了汽笛，航空母舰在拖曳牵引下缓缓移出建造船坞，停靠在大连造船厂码头。目前航空母舰主船体完成建造，动力、电力等主要系统设备安装到位，出坞下水是航母建设的重大节点之一，标志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航空母舰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下一步，这艘航母将按照计划进行系统设备调试和西装施工，并全面开展细薄试验。 各位听众，今天我国第一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首次为在轨运行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试验补加推进剂即将完成。我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将从19点起并机现场直播天舟一号为天宫二号补加推进剂的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届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新华社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车俊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同志不再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石泰峰同志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李建华同志不再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今年是农村土地征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攻坚之年，试点三年来，各试点地区积极谋划并统筹推进，改革综合效益日益显现。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浙江德清洛社镇东横村种创园将原先的小矿山、小化工等低小散企业和低效闲置用地集中拆除复垦后进行异地调整入市。当地一家钢琴厂原来一直租用蚕种公司的遗留厂房，今年将搬进在众创园新买的3栋标准化厂房。博兰钢琴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旭明： 新厂房的话，你看，因为它是标准厂房，到时候上流水线啊什么的都比较好，不光做钢琴，我还可以做配件。 而钢琴厂原来所在的东横村中心村位置则布局生态生产生活空间，规划引入小区式住宅，统一规划建设了排屋和公寓。国土部调控和监测司改革协调处处长王爱民表示， 允许它入市的话，你就不需要政府再把它征为国有，所有权还留给村集体，农民集体和农民就可以长期的获得这个土地上的这种收益。 今年是农村土地征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攻坚之年。据统计，目前33个试点地区累计出台约500项具体制度措施。 昨天下午，河北雄安新区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明确提出一加 N 规划正在加紧编制，30平方公里启动区详规和城市设计将面向全球招标。央广记者王志勇、孟晓光报道。 河北雄安新区临时党委委员、筹委会副主任牛景峰介绍，目前新区已接管了雄县、荣成、安新三县的人事、党务、社会稳定等工作，开始行使规划、建设、国土等管理事权。 去年6月开始，我们就通过依法开展专项整治，对新区内的规划、土地、户籍、不动产交易和项目建设进行了内部严格管理。今年4月1日后，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全面公开管控，周边11个县市也同步采取了管控措施，经受住了炒房、落户、炒车等多重考验，新区范围内没有出现未建先乱、抢灾抢种等现象。 针对社会各界关心的规划编制问题，牛景峰介绍，新区明确提出了一加 N 规划体系，正在组织机构人才加紧编制， 同时计划将30平方公里启动区的控制性详规和城市设计面向全球招标，开展设计竞赛和方案征集。 您小的时候也会在这个祠堂吃盆菜吗？ 要，味道很好啊。 盆菜是属于乡村的记忆。 我们那个盆菜有10道菜，下面那个萝卜是没有味道的嘛，上面呢就是猪皮腐竹、鱿鱼，味道也没有那么重。 如果说菜蔬、腐竹、猪肉是所有盆菜的标配，那么摆在表面上的那些就更像是每个围村宗族之间各不相同的食物密码。 原来每一家的块就全然不清了。 村民住进了高楼，曾经的祠堂早已没了踪影，外来人口开始大量涌入，稀释着曾经的人情味浓。 如果你某一个地方来了，城市改造也好，城市更新也好，如果你没有一个重心点，等一个中途走散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0套频率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华美食，今天播出盆菜乡里续亲情，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以知识的力量，请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今天播出薛其坤小量子里有大梦想，采制央广记者王凯。 在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物理学家薛其坤的办公室里，一块刻着几幅物理曲线图的褐黑色方石尤其引人注意。 这个是我50岁生日的时候，我的一个学生找了一块泰山上的石头呢，画了3幅图，最上面这幅呢就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最重要的结果。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薛其坤最为成功的科研成果之一，他率领团队仅用4年时间就攻克了科学史上这一近百年的难题，曾被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称为诺贝尔奖级的发现。 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个规律呢，就是在很多电子器件间用这个原理要用上的话，这个电子器件的发热就会大大的降低。 这位国际物理界的顶尖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曾是一个为前途迷茫的年轻学子。1992年，薛其坤走上了复制留学的道路，语言尚且不通，更遑论做科研。不少同去的同学都打了退堂鼓，薛其坤却坚持了下来，动力竟来自于儿子的一通电话。 他在这个幼儿园嘛，我记得他当时还读的就说，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当时你在国外的时候，你听了这个的话，还是对你来讲有很大的冲击的。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近年来，中欧班列逐渐成长为国际物流陆路运输的骨干方式，成为沟通亚欧的桥梁纽带，稳步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双向贸易。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2013年，中欧班列成都到波兰线路开通，将成都和欧洲用钢铁丝路连接。截至本月16号，由成都始发的中欧班列数量增长到了559列。随着中欧班列的迅速发展，货运产品种类不断增加，不仅有 IT 产品、机械配件等中国造被搬上了通往欧洲的货柜，产自于四川温江的花卉苗木也第一次通过陆路走出了国门。四川温江花木企业货主代表高云飞： 现在我们直接从成都到阿拉山口出境，然后到欧洲的话，时间就是在15天左右。之前我们的时间是在35天。对于我们做食物的来说， 这个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搭载着欧洲商品的返程班列也在日益增加。目前进口汽车整车已实现通过铁路入川。四川陆港公司战场部经理刘忠杰表示，这改变了过去四川整车进口要依赖上海天津转运的历史。 四川地区的平行进口包括大贸汽车的价格的进一步下降，搭乘荣欧班列和欧洲进口的品牌汽车呢，目前在成都地区口岸的销售价格已经和沿海港口的价格呢保持在同一个水平。 江苏张家港市积极搭建市民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多元化平台，实现文明城市创建由政府独奏向全民合唱的转变。央广记者姚东明、张家港台记者常红文报道。 一大早，志愿者孟文娟就来到步行街头的诚心驿站开始做准备工作。诚心驿站三年来一共借错雨具轮椅862次，只有3把伞没有归还，市民诚心率达99.7%。 起码没有不还的。这个轮椅像昨天我还借了出去1个小时，他们就还过来。 目前张家港有900多支志愿团队，注册志愿者5.8万名，平均每天开展志愿服务活动33个，累计服务时长达109万个小时。张家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开发了城市驿管家公众交互系统，市民通过智能手机进行问题上报。张家港市城市管理局局长徐向前： 发动到广大的老百姓来参与城市管理，人人都是监督员，这样呢就大大增加了发现问题的这个眼睛，社会的力量已经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力量。 城市驿管家运行三年来，已受理市民各类问题24万多个，办结率在92%以上，市民满意率超过95%。 中国石油城大庆注重生态修复治理保护与产业发展协调推进，打造绿色油化之都、天然百湖之城。央广记者毛更伟、乔仁慧报道。 大庆拥有湿地62万公顷，占整个幅员面积的1/3。为了保证湿地的完整，2010年，大庆拿出4.3亿，把横在湿地中心的一条主干道改建成跨线桥，使湿地南北相通，保护候鸟栖息繁殖。这么做值不值？大庆市林业局副局长徐爱国的生态账单是这样算的： 近些年我们整个的投资就是将近25个亿左右，如何处理好湿地与油田发展这样关系。大庆的油田是在湿地当中建设起来，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生态好了，空气优良天数增加了。2016年，大庆市空气指数全年优良天数是329天，在全国位居前列。 昨天，新修缮后首都机场的中跑道通过验收和首次开放试运行，竣工时间比预计提前3天。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在中国文明网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洪家光等10位最美职工的先进事迹。 第13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昨天在杭州开幕，82个国家和地区参与。 驻韩美军26号凌晨向萨德系统部署地兴州高尔夫球场运送萨德相关装备，其中包括移动发射台、X 波段雷达、作战指控站、发电机等。当地居民及反萨德和平人士与警方发生冲突。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将破坏地区战略平衡，进一步刺激半岛紧张局势，并严重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中方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杨君天、卫东，主播于芳、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就要开始了，4月28日起，连续14期购买双色球，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